亮不是你照在我的身边，没有你的情意，你曾给过我欢乐，给过我甜蜜，时光一去不再回来，留下无限回忆，谁知道谁知道今夜你在哪里，谁知道今夜我在哪里，看见月亮叫我想起你的情 今夜。